参禅与念佛，念佛的人每每毁谤参禅，参禅的人每每毁谤念佛，好像是死对头，比喻对方死而后快。这个是佛门最堪悲叹的恶现象。俗语也有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家衰口不停，兄弟你强，哪得不受人家的耻笑和轻欺呢？参禅、念佛等等法门，本来都是释迦老子亲口所说，道本佛，不过以众生的素因和根器各个不同，为因病与药剂，便方便说了许多法门来摄化寻机。后来诸大祖师依教分宗，亦不过按当世所趋来对机说法而已。如果就其性俊者来修持，这哪一门都是入道妙门，本没有高下的分别，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，圆融无碍的。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乱，何尝不是参禅？参禅禅到能说双亡，又何尝不是念实相佛？禅者静中之禅，静者禅中之静。禅与静本相附而行，奈何世人骗之，其门户之见自赞毁他，很像水火不相容，竟违背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，且无意中犯了毁谤佛法、危害佛门的重罪，不是一件既可哀可明的事吧？望我同仁，无论修持哪一个法门的，都身体佛祖无争之子，勿在同师超歌，大家协力同心，挽救这只浪涛汹涌中的危舟吧。问金云离可顿否？若人信得自心之理，可称悟否？一属之解，不明为悟。答：顿悟，断惑，清见，明正见，由闻入性，惑业未脱，名为知解。问：所谓实悟者，我别有一番境界，参罗真性领悟也。答：欲与两人，一人亲到峻云山，一目了然， 一人非道，依图表说，疑惑不服。施公老和尚的开始名言。民国36年冬，禅期中，我上方丈请开始。施公问我：“你用什么功夫？”我说：“一念佛，一参禅，禅静双修。”问：“你既念佛，如何能参禅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念佛时，一中含有是随念佛的一情，虽在念佛，也即是参禅也。”问：“有妄想也无？”正念提起时，妄念已常常在后面跟着发生；正念放下时，妄念也清净自在。师公说：“此清净自在，是懒惰懈怠，冷水泡石头。”修上1000年都是空过，必定要提起正念，勇猛参究，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谁，才能破禅。你需精进的用功才是。闻说施公在终南山入定18天，是有心入呢，无心入呢？答：有心入定，必不能定；无心入定，如泥木偶像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要学师公入定，请师公传授。答：非看挂头不可啊。问：如何叫挂头呢？答：挂即是妄想，自己与自己说话，在妄想未起处关照着，看如何是本来面目，明看挂头。妄想一起时，人就提起正念，这邪念自灭。若随着妄想转，打坐无益。若提起正念，正念不肯切，话头无力，妄念必起。勿用功夫，须勇猛精进，如上考匹呀。古德云：学道犹如守京城，紧把城头守一场，不受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是打气，施工都要说的。若无妄想，亦无话头，空心静坐，冷水泡石头啊，做到无量劫亦无益处。参禅不参这一，去决心参禅，就要勇猛精进，如一人与万人敌，争前不退，放松不得。念佛亦是如此，此咒亦是如此， 生死心前，一天仅是一天，功夫便有进步。普济尊者是觉悟常人，念起念灭谓之生死。当生死之际，须尽力提起话头，话头存一，起念即静。起念即静处，谓之寂静。终无话头，谓之无寂。寂中不昧话头，谓之灵。即此空寂灵之，不坏不杂，不是用功，不日成之。蒙山德义禅师，是古元上人。